花这部分的钱来让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朋友来知道它。如果说您喝得好呢，您可以向身边的朋友来推荐它。我相信这也就不为我们的初衷了。 没错，其实呢你们的目的是达到了哈。通过这么低的价格让大家能够尝到这么好的酒啊，这个品牌应该说也能够被大家所熟知啊。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贝松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加赠大家就是限量版珍藏版的3升1大瓶的啊法国干红。 对， 那么3升什么概念呢？就是里面相当于4瓶750毫升的酒。 没错没错， 如果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话呢，这样加起来呢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90岁了，打麻将啊，那是一个溜啊，思维转得特别快。下午经常遛弯晒太阳，没事就嚼点核桃。 核桃好啊，中国人啊有以形补形的说法。你看它的外形啊，就像一个脑袋，那褶皱呢，就像是大脑皮层。市面上的核桃很多，可要说真正的正宗好核桃呀，你一定得吃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个儿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 哇，这种核桃应该很贵吧？ 当然了，这市面上啊要100多一斤，但是呢出人率高又好吃，所以会买的人啊也一定会选新疆阿克苏的核桃。但是懂行的呢更是会挑品类，比如说33号果，外形大而且美观，壳色呢是黄透白，果仁啊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 在哪儿买呢？ 哎，这就说到正题上来了。今天呢正宗新疆阿克苏33号核桃团购活动开始了。那为了把价格压低，我们简化包装，量大运输，减少成本，最终确定了超级劲爆的团购价，199元5袋。 哇，这划算下来啊，每袋每斤仅要39.8元。数量有限，售罄立刻关闭通道，官方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划下来呀，每袋每斤仅需要39.8元。9869的林先生拨打进400-7106-108，这一上来就说：“你们别骗我了，我老婆可是新疆的，这33号纸皮核桃呀，到咱这儿至少得要100多块钱，你们划下来才30多。” 看到有价格质疑是很正常的啊，这样反正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嘛，到时候您满意再付款，当地人啊更好鉴别了。 是的， 它的外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道啊是甘甜香醇。营养价值很高，没事儿吃个1-2颗，或者用它来打豆浆、煮稀饭，老少皆宜。所以我建议您啊，千万别错过今天正宗新疆阿克苏核桃33号果，绝对好吃又营养，又给您撑面了。 是的，那关键是今天呢，您不用花外面100块钱一斤的价格，也不用冒着花了100块钱一斤还不一定能买到正宗阿克苏纸皮核桃的风险。那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1箱5袋，每袋每斤仅需要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看到啊，有人说哈，第一次听到说核桃还有编号的，一定要尝尝。 那好多商家呢都不敢说自己是33号果，因为这个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33号果在生长过程中呢，保护种子的能力比较强，更好的防止了里面果仁不被蚊虫叮咬或者细菌感染，所以啊果壳比较完整，这样的核桃的坏果率低，外表圆润美观，壳色黄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属于是老幼皆宜的营养佳品。 关键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真的便宜。 是的， 199块钱 五袋带回家，这划算到每袋每斤不就才39.8吗？ 是， 团购备货就这么多，别订完了再后悔。所以呢，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天一冷啊，就喜欢吃点零食。 嗯，馋的、 那就不妨嚼几颗核桃，好吃呢又营养，或者说呀，打豆浆的时候放几颗，还有做粥啊。红豆、薏仁、黑豆等等放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各种补，特别好。那平时呢，买普通核桃呢，也要好几十一斤。今天来尝一尝正宗的新疆阿克苏33号果。 没错，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新疆阿克苏的正宗纸皮核桃，好品种、好核桃，简化包装，降低运输成本，只为带来更低的价格。199元五袋，每袋每斤39.8，用普通。核桃的价格，品尝到正宗新疆阿克苏33号纸皮核桃，当地特殊的气候土壤水质造就了它的独一无二，典型的大陆型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0.2摄氏度，平均降水63毫米，天山山脉挡住了北边的一部分寒流，托木尔峰常年积雪，到了夏天啊，冰雪融化，水流成河，灌溉着各个农田果园。 所以啊，每一颗核桃呢，都是果仁饱满，满口生香。营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做零食一捏就开，打豆浆营养升级，老少皆宜。活动最后的30秒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五袋，免费送货，满意付款，底价直供，吃得好，您下次啊肯定还想要。4007106108，4007106108。 感谢您的信赖，咱们一再说啊，嘴巴干吃的东西啊，选材很重要。 是， 新疆阿克苏有着瓜果之乡的美誉，天山脚下戈壁绿洲，新疆阿克苏地区那里有着万年冰川雪水的浇灌，有每天15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有昼夜近20度的温差，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么日照时间长和巨大的温差，就造就出了品质极佳的核桃。 而其中33号核桃呢，在生长过程中保护种子的能力比较强，更好的防止了里面果仁不被蚊虫叮咬或者是细菌感染，所以啊，果壳也比较完整，这样核桃的坏果率低，外表圆润美观，壳色黄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属于啊老幼皆宜的营养佳品。 鲜芋仙核桃每年秋冬都会推荐，不少老会员之前也在询问什么时候到货，今天来了别错过，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98一袋，一箱五袋是490块钱，参与团购的价格199块钱，直接五袋五斤带回家，每袋是39.8，30几块钱呢，说实话真的是回馈价，做不了几天，非常低了。想要的听众啊，您别光听，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好了，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到个大皮薄、出人率高、满口生香的阿克苏纸皮核桃吗？想要享受199元五袋五斤带回家的超值优惠吗？咱们今天啊，免费送货到家，给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付款，所以您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满意直接拒收，一分钱不收取您。来自新疆正宗阿克苏纸皮核桃33号果，199元五袋，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Thank you.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的话题是不要引爆心性猝死的定时炸弹。当然我们说呢，人的生老病死啊，就如同花开花落，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呢，这是指呢没有病啊，没有什么痛苦，无疾而终的一些自然的死亡。而中年得病，身心煎熬，人财两空的病理死亡啊，常常呢令人惋惜了。如果是中年猝死啊，则犹如晴天霹雳啊，无论对亲人或对社会都是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呢，如何预防猝死是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而呢，猝死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普遍的关注，直到今天仍然是各国重要的公共卫生的难题。实际上呢，早在2400年前的时候啊，终于有一本书《黄帝内经》，它里边都写到真心同朝发夕死啊，实际上就是冠心病了。考古学也发现长沙马王堆2100年前的西汉女尸啊，经过解剖，冠状动脉座前降肢有 95% 的瑕疵，而胃里边呢大概有138块啊这个半甜的瓜子。所以说可以推测，这个贵夫人可能是一次饱餐以后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心源性猝死呢虽然是个飞来的横祸啊，但是呢它却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是突然发生的，便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发生。形象的比喻一下啊，心性猝死呢可以理解为由定时炸弹加上引爆操作共同造成的。那么定时炸弹呢就是基本的病理因素，那么引爆操作呢就是诱发因素啊，就是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这两个因素呢必须兼备，缺一不可。那么定时炸弹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冠状动脉里边的主要硬化的斑块，以及呢由它所造成的心肌不同程度的缺血状态。由于呢斑块大小的不同，位置不同，形态不同，数量不同，而最主要的是稳定性不同，所以导致的结果呢也大不相同。不稳定斑块它表面的包膜是非常薄的啊，而真正引发心脑血管猝死，不稳定性斑块它表面的包膜是极薄的，斑块内的脂质呢又比较多，在血流冲击或者血管痉挛的时候呢它很容易破裂啊，有的斑块呢比较厚比较稳定，不容易破裂。大斑块呢可以使我们血管狭窄超过70%以上啊，那么就可以引起心缺血了。但是呢这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缓慢过程。而小的斑块一旦破裂，只要几分钟啊或者几小时，它就可以由血栓形成造成冠状动脉啊严重的或者全部的堵塞，形成呢急性冠脉综合症，急性心肌梗死或者猝死。为什么有些几十年的老冠心病的患者还健康的生活，不发生急性的心梗，而且年轻病人呢反倒很快的发生了急性心梗或者猝死了，有的甚至在生前没有任何症状，而但一旦发病了呢就是猝死了。 那么斑块破裂是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临床上呢常见的30秒内瞬间立即死亡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是由于心电紊乱而造成的心房的心室的前颤或者心脏停搏而引起的。其原因主要是突然的精神生理心理或者体力运动负担过重，造成心肌严重的缺血，诱发心肌紊乱心律失常啊，而造成的猝死了。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冠状动脉阻塞硬化的斑块啊，冠心病冠心病猝死这三种情况，虽然它的根源是一样的，但是呢程度差异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程度差异不同的三个阶段。根据这个大众的病理解剖报告，几乎呢从小孩起就可以看到主动脉内膜有自制沉积，那么男性30岁以上斑块发展明显加快增多，40岁左右呢大概接近60%了，60岁以上80%左右实际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阻塞硬化的斑块。但我们人体呢有强大的代偿稳定能力，即使有了这些斑块也并不等于得了冠心病。临床上呢冠心病呢我们要根据多项的参数综合诊断，或者冠状动脉造影有这个至少一支主干狭窄超过50%以上啊，我们才能诊断为冠心病。因此呢相对于存在主样斑块的人，那么冠心病患者要少得多了。而真正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心肌绞痛等等心血管事件，每500到2000人里边每年才有一人发生啊，你猝死出现的只占到其中的30%左右啊，那还是比较少的。猝死病人的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引爆因素，而这里边呢引爆因素主要是以这个过度疲劳、情绪激动、精神压力、酗酒、暴餐啊，吃得过饱了，再做剧烈运动啊、寒冷啊、大量的饮这个冰冷的饮料啊，这些呢还是为主要的。大量流行病学研究也显示，已经充分证明了基本病理改变啊，也就是定时炸弹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诱发因素。也就是引爆啊，更是起关键的作用。当然呢，所幸的就是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可以预防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捷序，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如果没有炸弹，当然就安全了。但是军火库有很多炸弹，只要管理严格却不会爆炸，也同样安全。然而呢，如果只有一枚炸弹但不小心着火了，立即也会引发爆炸。这就是为什么在冠心病低发人群或者青少年里边猝死的比较少一点，因为他们动脉硬化的斑块比较少，也就是说炸弹少。而在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人里边啊，虽然他们的动脉硬化的斑块很多啊，也就是说炸弹很多，但猝死的也比较少。因为呢这些老年人他会保养自己，也就是呢军火管理严格，爆炸也比较少一些。而中年人呢就不一样了，动脉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斑块，再加上工作紧张压力大啊，酗酒过度，不重视保养，结果呢一个个爆炸，成为 新型猝死的高发人群。从以上分析呢，我们可以看知道，新型猝死呢，它是由定时炸弹啊，也就是基本病理因素，再加上引爆操作，也就是诱发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呢，猝死的预防一定要减少动脉阻塞硬化的发生。二个就是呢，减少诱发因素，严防炸弹引爆。动脉阻塞硬化斑块这个定时炸弹的产生的关键，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那么对高血压、高血脂，关键还是要三分治七分养。养什么呢？养护血管，稳定血压，调理血脂，减轻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主要是预防猝死的发生。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灵芝可以调理植物神经，稳定血压。因为长期高血压呢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实际上是造成动脉阻塞硬化的第一要素。灵芝里边的好多成分，你像灵芝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血容量的增加啊，我们中国人呢盐吃的过多，盐里边主要是氯化钠，氯化钠呢也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那么多糖的氨基呢，在体液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以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我们体内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那么体内的环液态增加，血管扩张，来降低血压。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里边钙离子的浓度啊，这样可以阻止呢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降低血压。另外呢，过高的血脂呢它也会沉积在损伤的血管壁上啊，形成动脉阻塞硬化。灵芝呢酸呢还可以抑制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啊，主要是抑制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灵芝的腺嘌呤呢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升高了以后呢，它是我们血管清道夫啊，可以把这个坏胆固醇带到肝脏啊进行分解。促使呢脂质斑块的分解利用排出，减少定时炸弹。灵芝的鲜甘呢还能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改善我们血液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血栓的形成。过低的低密度蛋白它容易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啊。那么多糖呢具有超氧化物去化酶的活性，它可以和自由基结合啊，变为氢和水排出体外，减少自由基。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它可以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加重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所以多糖呢可以消除自由基，减轻动脉阻塞硬化。而斑块呢它有稳定性的斑块与不稳定性的斑块，而这两个斑块呢是互相可以转化的，关键是脂质的多少。以上成分呢可以逐渐减少脂质的数量，减少血栓的形成，可以呢把不稳定的斑块变为稳定的斑块，这样可以减少定时炸弹。所以说呢，引起猝死两个因素，定时炸弹、引爆因素缺一不可的。而且这两个因素呢都是可以预防的啊，只要我们做好平时认真的养护，那么猝死也是可以不发生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似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古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